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10章，而家我哋嘅 U 盘就喺阿吕叔手上，哑巴亦都肯定唔会轻易放弃。佢伤势痊愈咗之后会采取啲咩行动，我大概都可以估得到。如果呢个人真係奔住陈词而嚟嘅话，咁事情本身就係盘根结错，到时就肯定会拉扯到我身上嘅。我就算想独善其身都唔得，怕呢就驚哑巴玩啲咩阴招。我讲完，哑巴冇出声。佢漆黑嘅目光从我身上边移开，就望向咗第二度。呢一种唔回答、唔拒绝嘅态度，等我心里边就一凉，火气就更加旺盛啊！如果可以杀人嘅话，我而家真系想杀鬼咗佢。于是我唔打算再留多阵，拧转身就准备走。然而当我行到去门口嘅时候，哑巴突然间开口讲： 多谢，我应承你。 佢呢个声音依然都系平静同埋冷意，不过就等我打咗个突。多谢，我拧转头望向哑巴，突然之间我明白过嚟啦，佢讲嘅系喺雪山里边我救佢嘅呢件事。一时之间我心里边就变得复杂起上嚟。讲实话，如果话讲多谢嘅话，哑巴救我同阿豆腐嘅次数多到十只手指都数唔清。但是我就似乎都从来未同佢讲过一句多谢。呢一刻我突然间对哑巴又多咗一份嘅了解。呢个系一个冷漠高傲决然一身嘅人。佢从来都唔施舍别人，因为而家我明白之前所以会救我，哑巴系有自己嘅目的嘅。但系而家我明白佢除咗唔施舍之外，同样佢亦都唔欠人嘅人情。这个回答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事了。我忽然间想到，一个人如果可以做到哑巴这个这样的程度，同周围的所有人都一干二净，互不拖欠又互不相助的话，那应该是一种什么的场景呢？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，忽然觉得心里面就真的沉甸甸。最后心情复杂地望了哑巴一眼，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平静咁讲：係我应该多谢你，唔理你出于咩目的，喺某啲方面係我争你嘅。不过都阻挡唔住我想做低你嘅心情。哑巴冷冷咁勾咗勾嘴角讲：等你有呢个资格嘅时候再同我讲啊。呢一场咁嘅谈话就不欢而散，哑巴讲嘅话里面有几成真几成假就不得而知了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个就是这些话绝对不是全部的东西。我现在坐在铺头里面，觉得的太阳穴就阵阵地刺痛，心里面感觉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。顾大美女又冲了两杯茶，她用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敲了敲台面，细声地说：这几日我查咗好多关于呢个诗仙嘅资料。其实呢啲资料早就喺返到铺头嘅时候第一日我就开始疯狂咁搜索。但係诗仙呢一样从来未有过嘅嘢又点可以查得出嚟呀？我就讲：唉，呢段日子真係辛苦咗你呀，唔好担心，我有分寸嘅。如果我年纪再细一啲嘅话，我可能会因为呢啲事情而崩溃。但是我而家嘅年纪，理智话俾我听，崩溃只系一种逃避，我系唔能够崩溃嘅，甚至乎呢一段日子暂时嘅逃避，亦都应该要结束嘅。我甚至乎谂过唔去再理咩诅咒，爷爷已经唔喺度，陈慈已经死咗十九几年咁嘅嘢，而家连呢几年一直陪喺我身边嘅兄弟佢都，唉。事到如今，我孤身一人仲怕咩诅咒啊？不过我睇一睇身边嘅顾文文，认识到而家我哋三个亦都系出生入死，佢对我嘅感情等我意识得到， 诅咒绝对唔系我一个人嘅问题。如果我仲想有未来嘅话，呢件事就冇咁快完。我应该继续落去咩？系一个人走向终点，定系继续同呢个命运去搏斗呢？豆腐嘅事对我打击好大，令到我几乎迷失咗未来嘅方向。接落嚟嘅日子，哑巴好快就出咗院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圈子里面仍然流传住吕叔喺度揾豆腐嘅消息，但系一直都冇结果，亦都渐渐咁销声匿迹。有时候我睇住豆腐嘅房间里面啲嘢，偶然亦都登录一下 QQ， 睇一睇嗰个唔再着起嚟嘅头像，嗰种味道就唔使提啦。佢 QQ 上边嘅签名停留咗喺我哋出发去雪山之前嘅一日，上边写住：我同兄弟佢哋组织咗一个探险队入雪山，各位靓女，你又等我翻嚟同大家发照片啊！喺佢呢个 QQ 入边，全部加嘅都系女性，唯一嘅男性就只有我呢一个咁嘅大连单身狗。喺啲靓女面前吹下水，都系家常便饭，咩探险队啊！我笑咗一下，啱啱打算关电脑嘅时候 ，QQ 突然之间发嚟咗一个验证消息。我设置咗只能够通过账号查找嘅，所以 QQ 里面加我嘅人都系识嘅人，或者一啲生意上嘅朋友，系唔会有陌生人加入嚟嘅。于是我打开验证消息睇啊，加我嘅人网名只系打咗两个交叉，好似系随意咁打上去嘅。验证消息里面备注咗几个字，系我吕叔。我吃咗一惊，雪山一行，吕叔呢个人总算系原形不露啦。我对佢嘅总结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人就好会做人，对待朋友呢唔能够讲话系冇用上真心嘅，毕竟有好多嘢都系扮唔出嚟嘅。我相信吕叔喺我哋相处嘅过程当中，唔系全部喺度演戏。但是他行事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不出事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肝胆相照，能够为你两肋插刀。但是呢，你又不要挡他的路，挡我的路的时候，朋友就是拿来插的。自雪山一别之后，吕叔放出的消息去找豆腐，这一点我心里面是感激，但是呢，就再都没有什么交往了。毕竟撕烂咗个面皮系唔可以缝得到嘅。我再睇睇呢个 QQ， 我觉得奇怪。吕叔系有我嘅电话嘅，而佢本人嘅手机呢亦都经常换。而我嘅号码就系固定，佢要搵我打个电话就得啦，加咩 QQ 啫。讲实话，吕叔俾我嘅感觉就系冇事就唔会上网嘅人。佢呢啲咁嘅大人物，基本上就好似个陀螺咁，从早啊转到晚，边度有咩闲情逸致上 QQ 啊？我啊，由于间铺头一向呢个清闲时间系比较多，再加上有啲客户经常要睇图，所以我就需要借助呢一啲咁嘅网络工具。唔系嘅话，我亦都冇时间喺个 QQ 上边蒲啊。当然啦，豆腐啊除外。佢系完全为咗揾一个愿意收留佢嘅女仔嘅啫。我心底下觉得奇怪，通过咗验证之后，跟住我就发咗一串嘅对话，跟住对面嘅两个交叉就发咗一啲话过嚟，有嘢俾你睇 ，U 盘，佢可以帮你报仇。跟住就一个文件传咗过嚟，我死死咁盯住荧幕上边嘅字，唔通？吕叔要将 U 盘嘅资料传俾我，呢一句话帮我报仇又系咩意思呢？我将个文件接过嚟之后，啱啱传完啫，吕叔嗰边就落咗线啦。我睇咗一睇佢登录嘅地方，显示系喺深圳。跟住我再发几条信息过去，佢都冇回。我唔知道吕叔打咩算盘，所以就只能够将呢个文件打开。我系以为会系啲咁嘅地图一类咁嘅嘢啊，但系显然唔系，里边系一段嘅文字描述，而 U 盘里边嘅嘢，吕叔显然系唔会将佢全部发晒俾我嘅。咁呢段文字有咩重要呢？我嗱嗱声向下睇， 发现呢呢啲系一份类似于回忆咁嘅研究资料。呢一段资料好长，记录咗一个非常漫长嘅时间段。睇完呢段资料，我终于就明白到赵老头佢做咁多嘢嘅目的。呢一段资料就有啲长，次序亦都好乱。我睇完嘅时候，外边就已经天黑晒。直到家下，我先明白吕叔嗰一句话帮我报仇嘅意思。上边嘅资料其中一啲系关于研究所嘅，系我已经知道嘅，但系剩低嘅就极为隐蔽。最主要嘅系其中记录咗一段关于诗仙嘅嘢。咁赵老头同诗仙又有啲咩来历呢？呢件事如果要从头讲起嘅话，就十足十阿婆嘅绑脚布，又长又丑。我就理咗理思绪，将呢段资料顺咗一下，并且将其中有用嘅一啲内容整理出嚟。成件事仍然都要从赵老头撞到陈词开始讲起。佢喺得到咗呢个白书地图之后，开始对地图进行破解。由于地图写满晒嘅都系呢啲撒满嘅神语，成个破解过程非常之曲折，呢一点喺之前都提过㗎喇。真正嘅转折点呢，系呢个白书地图被破译出嚟之后，一个隐藏喺地图里面嘅惊天秘密就系咁展示出嚟啦。呢一份嘅白书一共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系巨蚁王墓嘅结构图，一部分呢就是地图主人所记载的一段秘文。白书地图的主人是边个？不言而喻，是普真。而在这一段秘文入边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想要听这个秘密，那就要从普真的生平讲起了。他是一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，效命于古埃卢国，后边就是奉这个保障女王的为命，倾国力为巨蚁建墓。而在巨蚁王墓的修建过程当中，普真他呢又偷偷地为自己建了一座罕见的玄冰墓。古埃卢国呢有大埃卢和小埃卢之分，大埃卢国是汉化，对大汉王朝的称臣，而小埃卢国就以保障女王为首。在女王逝世之后，小埃卢亦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入边。那一座玄冰墓的墓主人就是大埃卢的埃卢王。在当时对汉称臣之后，他就称之为后。而普真他这一身的本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白书就冇具体记载，可能呢一段嘅经历系普真佢一生嘅转折点。即使呢一份白书遗卷上边亦都写得极其嘅隐晦，避而不谈，但系根据上边嘅言语之间嘅推敲，可以谂到普真喺年轻嘅时候曾经去过一个地方，学习咗一啲后嚟嘅一生嘅本事，喺其中最略为听闻嘅就是神灯了。显然普真制造神灯的本事亦都是那时候学回来的。就好像我们后来推测那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制造出令人对青春永驻、百病不生、不老不死的神灯的话，那他自己就梗是想应该能够获得这些能力的。不过普真他就没有。